下面是初期第三日开始，世间的光阴快得很，才说打气，又过了三天，会用功的人一句话头照顾得好好的，什么尘劳妄念彻底澄清，可以一直到家。所以古人说，修行不别修，只要是路头，路头若使得，生死一起修。我们的路头只要放下包袱，直车就是家乡。刘祖说，前念不生即心，后念不灭即佛。你我本来四大本空，五蕴非有，只因妄念执着，爱缠世间幻法，所以弄得四大不得空，生死不得了。假如一念提起无生，这释迦佛说的这些法门也用不着了，难道生死不会修吗？是故中门下这一法真是光明无量，照十方。昔日德山祖师是四川简州人，俗姓周，20岁出家，一年受具精严律藏，与性相诸经贯通直趣，常讲金刚般若，时人谓之周金刚。常为同学曰：一毛吞海，性海无亏，千界头风，风力不动，学与无学，唯我之言。后闻南方禅喜和尚思气不平，乃曰：出家而千劫学佛威仪，万劫学佛细后，不得解佛。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我当少其苦学，灭其种类，以报佛恩。遂当青龙说抄出书，至里阳路上，见一婆子卖饼，因席间买饼点心。婆子答曰：这个是什么文字？子曰：青龙说抄。婆子曰：讲何经？子曰：金刚经。佛曰：我有一问，你若答的，施以点心；若答不得，遣别处去。金刚经道：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为什么上座？点哪个心？ 王龙潭，之法堂曰：九响龙潭，即复到来，潭又不见，龙又不现。潭就生而出曰：子清到龙潭，是无语，遂妻子也。一夕是立次，谈曰：更生何不下去，使争重演出。却魂曰：外面黑了。谈点紫竹，杜以诗，诗以接，龙潭复吹灭。诗于此大悟啊，便礼拜。谈曰：只见个什么？是啊，从今向后，更不以天下老和尚舌头也。自来日，龙潭升座为中曰：壳中有个汉，牙如剑树，口似血盆，一棒打不回头。他死向孤峰顶上，立武道七载。死将说抄堆法堂前，举火炬曰：穷诸选辩，若一毫至于太虚，皆是枢机，是一滴投于巨客，遂焚之。以是礼辞，直抵肥山，夹父子上法堂。从西过东，从东过西，故事方丈曰：有吗？有吗？三座次孰不顾盼。四曰：无无。便出，自门首乃曰：虽然如此，也不得草草。遂具威仪，再入相见，才夸门，提起坐具曰：和尚。三一起扶之，时便喝拂袖而出。肥山自晚问所作曰：今日新道在否？作曰：当时背却法堂，坐草鞋出气也。三曰：此子以后向孤峰顶上，盘阶草庵，喝佛骂祖气在。死住李阳上十年，属唐武宗废将，避难于独湖山之许氏。大中初年，武林太守薛廷望在耸德山精舍，号古德禅院，将访求折相住持。临死道后，屡请不下山。廷望乃是诡计，前世以茶言母子，言犯禁法，其师德州，瞻礼奸情 德山豹林继鹤，像他这样何愁生死不休呢？德山下来出岩头雪峰，雪峰下出云门法眼，又出德绍五寺准明寿竹等，都是一棒打出来的。历朝以来的佛法都是宗门下的大祖师为之称价之，诸位在此打气都深深地体解这一最上的道理，直下成道，了脱生死是不为难的。假如视为儿戏，不肯死心塌地，一天到晚在光影门头见鬼，或在文字窟中做魔计，那么生死是修不了的。大家努力精进吧。